我第一次去银座那个地铁站出来的时候，终于梦想照进现实，正好天刚刚黑下来。 哦啊、我去的时候是灯火辉煌、啊。 对呀、 啊， 刚哇，就你感觉那，就感觉进入了一个电影的现实的眼前的一幕。 对对对， 各种的街啪啪啪啪啪，就都想走到。 就是银座已经是它对得起高级和高端这两个代名 词。是的，是的， 对，嗯，而且也是日剧里经常出现的。 没错， 对对对， 等红灯的时候，是不是、嗯、都要去看看那个地方？ 对 嗯，好。在银座你们逛的怎么样？是也重点了，还是就是待一待溜达溜达？ 先去的银座， 我们在银座买了一些东西、哦、然后呢那个主要去银座我们是预定了一家烤肉馆、嗯、 哦， 因为日本基本上这些很火的地方烤肉啊，一些还有那个什么谢道乐 银座， 对，这种都是要提前预定的、嗯，所以我们那天商量了一下、哎、要不去吃烤肉吧，结果发现很多店都要提前预定， 每个位置都摆得很清楚，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跟大白商量了一下，我说这烤肉的事儿你来定吧， 嗯， 怎么样、啊、你说一下， 我就找了一家我同学之前去过的店， 哦，吃过的， 啊啊、叫俺的烧肉， 对 啊， 俺的 烧 肉， 嗯， 哎呀，俺的烧肉、 啊、特别接地气的名字是吧， 然后 就跟俺爹俺娘那包子铺一样， 对，差不多的那个意思。 对， 为什么选那家呢？价格还是能接受的，没有贵的很离谱。 但是在日本吃烤肉，价格也是挺贵 的， 的 确挺 贵， 的确挺贵， 人均差不多人民币是 四五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也行，也行， 对， 还可以，感受一次也可以。 对，嗯，对，到了那个地方你不吃。点是吧， 遗憾嘛， 对呀、 啊， 也 是 就看 就像我们俩这种 爱吃的， 对呀、 啊，饼干就说那摊儿贵，那都喝光。 哎，你别说那个烧肉的汁，要是拌饭的话，真的 很好 吃的， 对， 是的， 嗯， 所以我们就选了它一个全牛的一个套餐， 太丰满了，这太丰盈了， 特级的雪花牛肉， 哎呀， 这个烤肉是我近几年吃的 最好的， 这最好又最爽的一次。 有人是帮您烤，自己烤， 自己烤 啊，好。 它的那个牛肉叫那个黑毛和牛， 黑毛 和牛， 可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这个、 当地的牛，哦哦哦，哎呦， 它这个肉烤出来就是，你不用一定不要烤的全熟， 嗯， 烤的全熟会影响它的口感， 嗯， 我们俩还试着用了不同的几块啊、 嗯， 然后烤到不同的程度，我们总结了一下，其实 几分 烤到几分熟。这个不是专业的厨师，可能你手里没准儿、哦、哈。 是是。 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烤完这个肉一定要有肉汁，你这个肉就 中间的肉还要有肉汁儿 啊、 哦。 对，还得有点，你不能烤太干了。 对，一定不要烤太干了，哦、但是也不要生的，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哦、对， 是 要烤熟之后，你看到它有肉汁，然后泛着油光的时候，你就给它拿下来，你就直接吃就好了。 一定是非常好吃。 我也觉得， 很绵软。之前他吃烤牛肉的时候，会经常去说：“哎呀，这个肉 老了。” 有的咬不动 有点柴， 然后生的呢他又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吃烤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就怎么说呢， 意见不统一， 对，你说烤嫩一点、嗯、就后来我们俩就烤嫩一点吃了、 嗯嗯嗯、 但是在这儿就是这个肉你咬进去之后它在嘴里会爆汁， 哇，好爽啊， 然后那个汁的那个香气会充满口腔、 嗯、 甚至就是在你嚼着肉的时候可能你说一句话那个香气就 哎呀 冲过来了，的那个感觉， 服务员过来说算了。 而且它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你点它的这个全牛的这个套餐，它会用一个牛的整个牛身体形状的一个托盘， 盛这些肉， 对，它分不同的小格， 特别好， 然后把全整个牛身上不同位置的肉把你标记出来、 啊、对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你吃的是哪牛是哪一块， 非常的细心， 寓教于乐，对不 对？ 对， 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这个套餐还要高级的一个大的。 什么套餐？ 差不多4到6人份的那种。 对，4到6人份的， 就是买一个全牛送一头全羊。没有， 最后算特级的那个和牛的那种套餐。 哦， 然后他上这个套餐的时候，他会非常有仪式感的。 嗯， 当然我们听过 在店里放花吗？ 那倒没有。 对，他们会有一段就类似于脱口秀，或者说一个 当地的，就跟吃面那种那种， 哦、 是吧？ 端上来之后，他会展示给餐厅里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对、 嗯， 然后介绍这 二十八桌的白先生点了今天顶级套餐，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希望在座的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这种感觉是吧？ 谢谢礼物的火箭， 哎，对对对对对对，期待下一位的出现， 嗯、特别能造氛围， 对 对，特别能造氛围， 他不是我退了吧？太吓人了， 嗯，他们会介绍这个套餐里的这种东西，然后会有 详细 祝福的话语， 全是英语吗？还是 全是日语？ 日语。 日语特别有气氛、嗯，特别有感觉，就尤其是在一个日式的，就是和牛烧肉馆里， 好棒好棒、 嗯！哎， 人会很多吗？这个烧牛馆 很火，很火。 哎、呦 要预定，所以就还好。但是我们吃出来之后，也有人在排位了、嗯。 对，就是预定的也会排位的那个 是不是 样子？ 这个地方在银座商业区，对不对？有具体的地方吗？ 银座九丁目店， 九丁目， 它在四丁目还有一个连锁店。 哦，九丁四丁都可以找到这家。气氛、质量、味道都非常好的烧牛店啊，俺的什么？ 俺的 烧肉， 对，俺的烧肉， 对。哎，可是在哪儿预定呢？是在国内还是说在它的官网上啊？ 还有 APP 上呢？ 其实，在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 大众点评什么的， 对， 对，点 就可以 APP 上都会预定，但 它 需要有预定费。 哦，预定费， 对对对。 如果在官网上，其实是可以定的。就像我们这次偶尔路过了一些饭馆，我们想进去吃，但是人家都会说你要到官网上去预定。 对。 但是他会很贴心的会把官网的网址发告诉你， 对， 然后让你去预定。但是我们可能因为行程的问题，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计划留一晚，我们就可能就这个就很遗憾。所以如果大家，我觉得攻略可以之前去做一做，想吃的什么好东西也提前定。 对， 比如我们这回还有 网络发达，真是方便我们。 对啊， 嗯， 然后我们这回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我们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柯南主题的一个餐厅， 在横滨。 对，在横滨， 柯南 也是因为没有预定，所以就没有吃到。 嗯， 但是他很贴心，他说我们楼下还有一个商品区 哦。 啊，你可以 也是柯南那系列的产品， 柯南系列的周边呀、 啊 哦。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哎， 到你的商品。 你看过柯南对不对？ 我知道，但我还真没看过。 柯南不就是破案的吗？ 对， 就是走哪儿死哪儿。哈哈哈哈 哈！这是破案的吗？ 啊，对对对。 你会了解这个柯南餐厅它大概的一个上菜的模式，你有没有了解？因为都有介绍嘛，你们了解了吗？ 他是会用那个电视动画片里的一些剧情，然后放在这个菜里。比如说，他会有一道应该像类似炒饭或者蛋包 饭 那种，他、 啊、 就做成那个缩小药丸，一边红一边白、 啊， 那个做成药丸的样子，然后上面写着这个药的代号。 啊、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提到的一些，比如说饮料或酒， 对、 都会有。 太好了， 哇， 这 好棒、啊！ 这动画片的绝对喜欢这样。 是的，哎，逝者会不会穿上柯南的衣服，然后戴着眼镜？ 有。 穿 那种背带的那个， 对，就是那种侦探服嘛。 对，这位先生，请报上你的身高。这柯南的很小， 对，因为柯南很矮。对不起，服务员。 对不起，不方便透露啊。日本有太多的动画的形象、啊， 对， 就是比如说 太二次元了。 对对对、哦，你要去，如果真是喜欢那个部分的朋友，真是进了一个像朝圣一般的地方。 我其实最开始去日本就是因为我喜欢二次元，所以才去的。 那你一定去了一番街，对吗？ 一番街我好像忘了去没去，但是秋叶原我 肯 定 去。秋叶 原， 对， 哎呦，秋叶原那个我没想到，秋叶原里边有各式各样的， 哇， 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全都有， 全都有， 就停在大楼旁边一辆车都是二次元的， 连 装扮的好看的 地铁， 哎呦， 都是有那种主题的那种， 对对对， 装饰的， 对， 嗯，还有卖锅的。 啊， 还有的那种 有，我跟你 排着队的买。 秋叶原有那种电子商场，什么二手的、 对 一手的都有。 相机、 啊、 手表都是可以买到的。 对， 天堂那个， 让你能想到的东西，它都会有动画的周边。 是的， 特别可爱。然后那年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皮卡丘的真人展， 皮卡丘。 然后我去的横滨， 他们会定期有一些主题的活动。 对，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整个大楼全画上那个带电的耗子。 对， 真的特别可爱， 带电的耗子， 带电的耗子， 真的挺大哈， 十万伏特大耗子， 是。 时间的关系，大家先消化消化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哈。东京就是一个丰富多元多彩化的城市， 对， 去一趟完全不够的地方啊。 嗯， 下半段呢，二位还去了一个我也曾经在日本去过的一个早市， 哎，早市， 这个早市啊，它相当庞大， 嗯， 而且你进到这个早市之后。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3度。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4月30号这天假期的时候，以十分放松的心情收听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俩呢身边有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各个方面的都有，他俩每次来到我们直播间，除了这个两人的情意绵绵之外，就是非常有他俩个人符号的推荐。 对， 你觉得很有形象感，对不对？ 是啊， 两 人很有画面感。 双双对都是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觉得这样很好。 是，日本有一个早市，这个早市可不是一般的早市哈。那个大白，你形容一下这个早市，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个什么样的级别？ 哎呀，世界级的精神海鲜， 世界级的 精神海鲜市场， 精神海鲜，精神海鲜市场， 对，就是又是精品又博大精深， 还不贵， 真的不贵， 不贵， 只要你去得早， 是不是？ 只要你去得早， 哎呦，我那次啊，大概是5:55从地铁口出来的 啊， 去的时候呢，还得走一段路才能到达那个市场， 到那6点多了， 6点10分左右，但是还有很多的商户在卖东西，你也可以买得到，可以吃得到，但是好像那些精彩的一些充满仪式感的项目是没看着啊， 对吧？这个地方就叫做驻地海鲜市场， 哎，太出名了， 哇，太出名了，驻地市场， 呱唧呱唧， 哦， 大哥，我真逗，你们这年轻人应该上驻地，我了解过，驻是这样说的，驻地是。

只是雕像不动、 嗯、 但是猫又给它增添了好多活力， 对、 啊、就这个猫狗还有这种人与自然，就是那种感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是的， 然后很多人在那儿跟他们合影、 嗯、 然后小猫也是就是很亲人， 特别配合、 啊、会愿意舔舔你闻闻你， 是 真可爱， 甚至靠在了我的怀里， 嗯， 哇，治愈性， 对，特别治愈， 哎，人说养猫真的是有治愈性， 嗯， 治愈系的猫可以防癌、 哦、 啊，对，真的养猫有助于就是你预防癌症，因为它是一个情绪上的缓解， 喂，等等，喂，十只猫送到家里， 十只猫， 而且在这儿拍照的时候，大家那个秩序感也是我们 井然 吗？就那么一个雕像，非常非常小，还没咱桌子这么大呢。 就是很多城市当中的小细节方面的显示这个城市的涵养和级别，嗯、 对 吧？ 对， 我去总结，去东京就是，超级干净，然后井然有序。他、 嗯、 能想到的公共设施，比如说身体残疾的人， 嗯， 儿童的、母婴的、 嗯， 儿童还分年龄的， 对。 对， 超级细致， 对， 是的， 一个卫生间就说明一切了， 对 对 对 对, 对， 人家就是各个方面都很好、嗯、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上次因为自己走嘛， 嗯， 他那个谷歌地图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啊、你按谷歌地图走， 对、嗯、你要是按照那个地图走，他有的时候会有高架桥、 嗯、啊，会绕路，对不 对，他、 嗯、 那个高架桥他显示不出来，哎呦，我就真的是，我本来是要去表参道和那个元素那面，结果我直接走到了涩谷、 嗯、 直接拉着箱子走到了涩谷我一抬头，哎，怎么已经到这儿了， 拉着箱子 箱子，人家不说了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去东京的话，一定要拉一个空的拉杆箱，这样的话你就买东西多，你可以装进去。但是实战经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 一定要寄存行李。 对， 可以寄存行李。 你还没等买呢，能拉着箱子能累死你。 嗯，对，那块的确人也特别的多， 对，真的不方便。 对，说暴走东京是有道理的。 嗯、 那反正我去东京那几天。就是走路的步频和步数是相当相当多的， 对对对， 是我这一年当中最多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在东京走过的，之后就把那个微信朋友圈的那个跑步给删除了嘛，没有意义，觉得、哦、对，干嘛要看我走多少路呢，对不对， 嗯， 最后一分钟了，嗯，大白看了看我们的天花板，是不是要总结性的发言来着， 哎，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好吃， 说赶紧说、 哦、一兰拉面， 哦， 伊兰拉面 我还真没吃啊，你们都吃了是吗？ 还没说到横滨呢。 伊兰拉面有个秘密， 嗯， 大白来揭晓吧，因为是他发现的。 什么秘密？可赶紧说，可说吗？ 一定要把这个面吃光，把汤喝光之后，看碗底上写了什么。 哦，是吗？碗底上有 对，我们回来问了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 就是那个汤喝光之后，它的碗底有一句话特别走心，很煽情的。 对对， 是煽情一下。 就它翻译过来叫“这一滴是最好的幸福”。 哎呦， 哇，真的！ 但是一定要喝光了它那个汤，你才能发现这 真的呀、 那个幸福。 对对对， 所有的碗都这句话吗？ 对的。 哦， 一定要吃光。 这一滴是 最好 的 幸 福。幸 福，哎呦天哪，简直吃喝完那个汤就已经觉得吃的很幸福了。看完这个。都要流泪了、 嗯、 对，都要流泪了， 老板你这碗卖吗 对，这个就是让大家不要浪费啊，你只有喝光最后一滴才能看到、 嗯、 对, 对， 就像我们这次旅行一样、嗯、就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会觉得 很幸福， 很幸福，很甜蜜，很自在，很悠闲， 嗯，真羡慕你们。我就问个额外的话，你俩的路上真不吵架吗？ 真的没吵架、啊、 真好， 嗯， 一点都不吵架的 CP 真的是太完美了， 因为 互补融合， 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多好吃的， 没必要， 你舍得吵架吗？ 没功夫啊，也 懒得搭理你， 懒得搭理你，这实在不行，哎，行，你先去那边，我去那边，哎呀，省下那个时间，还不如多看看景呢。 对对对 对, 对, 对， 提醒大家哈，在路上，情绪要重要啊、注意安全也要注意哈、 嗯， 毕竟是繁华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你是发现不了的啊。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安全，该带好的带好，不该带出门的不要带出门，对不对？ 是的，不要大金链子什么都往身上 挂。是，对对，是的， 对 对。 对，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请放心的过、 哦、 他们都会很主动的礼让行人， 对，斑马线 是 非常重要 的 走斑马线就可以了， 是的， 嗯，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哈，如果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小时，这俩人还能说一个小时 啊、哦，我觉得那必须的， 那就把、啊、那就把后半的节目的时间给占了，他们也不能统一，对不对、 啊、是的， 那接下来节目呢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要掌声感谢大白和饼干， 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祝大家节日快乐啦， 谢谢， 快乐， 再来玩啊，再来玩，下次再去的时候再来玩。 OK，、 啊、 没问题。 对， 我觉得他俩还得再去。 肯定还得再去，还有别的地方呢， 嗯、 对 对、 嗯？对，北海道啊， 对，北海道，对，北海道、 啊、是。 日本有太多的元素了哈、 嗯。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拜拜， 拜拜。